攻读《生命记》，梅瑟第三篇演说，第28章。你若实在听从上主你的天主的话，谨守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一切诫命，上主你的天主必使你远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如果你听从上主你的天主的话，下面这些降福必临于你，来到你身上。你在城内必蒙受降福，在乡下也必蒙受降福。你身所生的，田地所产的，牲畜所出的，牛所生殖的，羊所产下的，都要蒙受降福。你的筐篮，你的揉面盆，都要蒙受降福。你进来蒙受降福，你出去也蒙受降福。起来攻击你的仇敌，上主必使他们在你面前崩溃。他们由一路来攻击你，却分七路由你面前逃去。上主决定对你的苍廪和在你着手进行的事上降福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上必要降福你。只要你谨守上主你的天主的诫命，遵行他的道路，上主必要照他赐许于你的立你为他自己的圣民。普世万民一见你属于上主的名下，必都怕你。在上主你的天主向你祖先起誓要赐给你的土地上，上主必使你满享幸福，儿女众多，牲畜繁殖，地产丰富。上主必为你大开天上的宝库，给你的田地降下时雨，降福你手所做的一切。你要借给许多民族，而你却无需向人借贷。上主必立你为首而不做尾巴，你常是高高在上而总不屈居在下。只要你听从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你天主的诫命，并谨守遵行，不左右偏离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一切话，去跟随侍奉其他的神。但是如果你不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不谨守遵行我今天吩咐你的上主的一切诫命和法令，下面这些咒骂必要临于你，来到你身上。你在城内必遭受咒骂，在乡下也必遭受咒骂。你的筐篮，你的揉面盆，都要遭受咒骂。你身所生的，田地所产的，牛所生殖的，羊所产下的，都要遭受咒骂。你进来必遭受咒骂，你出去也必遭受咒骂。上主在你着手进行的一切事上，必使你遭受灾难、困扰和恐吓，直到你完全毁灭，迅速灭亡，因为你作恶离弃了我。上主必使你瘟疫缠身，直到将你由你要去占领的地上完全消灭。上主必用痨病、热病、疟疾、炎热、干旱、热风和霉烂打击你，这些灾殃必追击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将变为铜，你下面的地将变为铁。上主必使雨变成灰沙降在你的田地里，由天上降在你身上，直到你完全毁灭。上主必使你在你仇敌面前崩溃，你由一路出击他们，却分七路由他们前逃去。你要成为普世万民惊骇的对象， 你的尸首必成为天空飞鸟和地上走兽的食物，无人来将它们吓走。上主必用埃及的脓疮、痔漏、癣疥和红疹打击你，使你无法医治。上主必用癫狂、眼瞎和心乱打击你。在正午时，你要摸索，犹如在黑暗中摸索的瞎子。你的所作所为绝不会顺利，你必日日受人压迫剥削而无人援助。你与一女子订婚，别人却来与她同寝。你建筑一座房屋，却不得住在里面。你栽植葡萄园，却得不到享用。你的牛在你眼前被杀，你却不能吃它的肉。你的驴由你眼前被人抢去，再不归还给你。你的羊群被交给你的敌人，却无人来援助你。你的儿女被交给外方民族，你只有双眼张望，日日为他们焦虑，但你却无能为力。你田地的出产和你劳力之所得，却为你不认识的一个民族吃尽。你只有时时被人压迫蹂躏，你必要因你亲眼所见的事而变为疯狂。上主必用恶疮打击你的膝和腿，有肿至顶，使你无法医治。上主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统治你的君王送到你和你祖先不认识的一个民族那里去，在那里你要侍奉别的神，即牧师所制的神。在上主要送你去的各民族中，你必成为惊骇、嘲笑和讽刺的对象。你在田间撒的种子虽然很多，但收获的却很少，因为蝗虫要来吃尽。你虽然栽种修剪葡萄园，却没有酒喝，没有收成，因为都要被虫子吃尽。你虽然在全境栽有橄榄树，却没有油抹身，因为橄榄要碎结碎落。你虽然生子养女，但他们却不属于你，因为他们要被掳去。害虫要吃尽你所有的树木和土地的出产。住在你中间的外邦人不断发达兴旺，远在你以上，你反而日趋卑下。他要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要为首，你却要做尾巴。这一切咒骂必临于你，追击你，来到你身上，直到你全被消灭。因为你没有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没有遵守他吩咐你的诫命和法令。这些咒骂对你和你的子孙永远是一个徽号和征兆。因为在财物富裕时，你没有诚心悦意地去侍奉上主你的天主，你必在饥渴、赤身露体、一无所有中俯视上主派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将铁轭放在你的颈上，直到将你消灭。上主必由远方、由地极引来一个民族，像鹰一样扑袭你。这民族的语言你不明了，这民族又铁面无情，不敬老，不恤幼。他必吞食你家畜的幼雏和田地的产物，直到你被消灭，必不给你留下什么谷、米、酒、油、牛犊或羔羊，直到将你完全毁灭。他必将你围困在所有的城镇内，直到你全国内所依恃的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陷。当你被围困在上主你天主赐给你的全境各城镇内时， 在你被仇敌围困的穷困中，你要吃你自身所生地上主你天主赐给你的子女的肉。你中间最温柔娇嫩的男人，这时对自己的兄弟、怀中的妻子、尚存的子女，也必冷眼相看，不愿将他所吃的子女的肉分给他们任何人。因为在你的仇敌使你在各城镇中受围困，陷于绝境时，已一无所剩。你中间最温柔娇嫩的女人，先前娇嫩温柔的连脚都不踏在地上，这时对自己怀中的丈夫、自己的子女也要冷眼相看，暗中将她两腿间拖出的包衣和她所生的子女吃掉。因为在你的仇敌使你在各城镇中受围困，陷于穷困时，你一无所有。如果你不谨守遵行着书上所记的法律的一切条文，敬畏着光荣可畏的名号上主你的天主，上主必使你和你的后裔遭受更奇特的灾害，大而且久的灾害，毒而且顽的疾病，必使你所怕的各种埃及病灾发生在你身上，缠绕着你。此外，在这法律书上所没有记载的一切疾病和灾害，上主也要引来降在你身上，直到将你完全消灭。你们以前虽然多如天上的繁星，你们所留下的却寥寥无几，因为你没有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犹如上主先前怎样喜欢你们获得幸福，使你们人数众多，将来也要怎样喜欢你们衰落，使你们灭亡，使你们由你要去占领的地上尽被铲除。上主要将你分散在大地两极间所有的人民中，你要在那里侍奉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外神，即牧师之神。而且在这些民族中，你总得不到安宁，也找不到一块歇脚的地方。上主在那里必使你心情烦乱，眼目憔悴，精神颓丧。你未来的生活必提心吊胆，日夜惊惶，生命毫无保障。因你心情恐慌，因你眼见的景象，早晨你要说，巴不得现在是晚上；到了晚上，你又要说，巴不得现在是早晨。上主要用船将你送回埃及，走我曾告诉你你不会再见的那条路。在那里，你们虽自愿将自己卖给你的仇敌为奴为婢，却无人肯买。这是上主在何勒布山与以色列子民订立的盟约以外，在摩阿布地方吩咐美色同以色列子民订立盟约的言辞。